第十九课。 一，课文。 你来哈尔滨多长时间了？老师，这个汉字很难，您能不能再写一遍？ 好，我刚才讲的那个词，你懂了吗？ 懂了。谢谢老师。 你来哈尔滨多长时间了？ 三个多月了。 这儿的生活你习惯了吗？ 差不多都习惯了，不过有时候想家。 你经常给家里写信吗？ 经常写信。昨天我妈妈来电话了，她告诉我家里都很好，让我放心。妈妈还说，我妹妹高中毕业了，她也想来这儿留学。 是吗？非常欢迎。现在学习汉语的人很多，黑大的留学生数量是三年前的两倍。你可以向你妹妹介绍一下哈尔滨的情况。 我向她介绍了，我说哈尔滨是一座现代化大城市，这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，夏天凉爽，冬天的冰灯闻名中外。哈尔滨有俄罗斯风味的饭店，在这儿你能吃到地道的家乡菜，特别是哈尔滨人非常热情，他们说普通话说得很标准。这里是学习汉语理想的地方。 你说得对。 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预习明天的课文。 最近天气冷得很，今天气温零下20度，小心别感冒。 我的大衣是羽绒的，很暖和。老师，打扰您了，再见。 再见。二，新词语。难，变，刚才，讲，词，懂，习惯，差不多，有时候，经常，告诉，放心，高中，留学，欢迎，数量，背，介绍，情况，现代化，城市，春，夏，秋，冬，季，分明，凉爽，冰灯，文明，中外，风味，地道，家乡菜，特别。 热情。普通话，标准。这里，理想。回去，天气冷，气温度，小心，感冒，大衣，羽绒，暖和，打扰，列那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北方名城哈尔滨。哈尔滨市在中国的东北部，人口963万，其中市区人口337万，是一座现代化的北方名城。哈尔滨冬长夏短，有冰城之称。夏季的哈尔滨气候凉爽，是避暑理想的地方。哈尔滨每年冬季举办的国际冰雪节闻名中外，人们观赏冰灯、冰雕、滑冰、滑雪，不少人还喜欢冬泳。哈尔滨有著名的俄罗斯市场、索菲亚教堂，在这儿还能吃到地道的俄式风味的面包。哈尔滨人热情好客，他们都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如果有机会，欢迎你来哈尔滨旅游或留学。第二十课，一，课文。我们去了长城、故宫。 回来了。 回来了。 你去哪儿了？ 我去李老师家了，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，还顺便去修了一下照相机。 下午苏珊来找你了，4:30来了一次，刚才又来了一次。 找我有什么事？ 他没说，他让我告诉你，到家就给他打个电话。列娜，上个星期我陪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北京了，今天早上刚回来。 是吗？北京的变化很大吧？ 北京发展得非常快，新盖了许多高楼，新修了不少道路和立交桥。 你去哪儿玩了？ 我们去了长城、故宫，逛了王府井商业街，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工艺品，还吃了一回北京烤鸭。 你们去没去看京剧？ 去看了，精彩极了。演员穿的衣服非常漂亮，他们唱的也很好听。 照相了吗？ 照了。对了，我还去于老师家了，于老师的儿子和女儿也在家，他们全家热情地招待了我。于老师的夫人做了很多中国菜， 我还吃了饺子了。那天我高兴极了。 于老师身体好吗？ 听他说，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，咳嗽发烧，在家休息了半个月。 他还记得我吗？ 记得，于老师很关心你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他让我代问你好。 你在北京还有什么活动？我非常愿意听。 别着急，你吃饭了吗？ 还没有呢。 你来我这儿吃饭吧，咱们吃了饭再聊。 好主意，我马上就去。 二，新词语。请教，修，照相机，次，又，代表团，刚，变化，发展，盖，许多，高，不少，道路，立交桥，逛，商业，街，传统，工艺品，回，京剧，精彩，演员，穿，衣服，唱，好听，照相，照，儿子，招待，夫人，饺子，高兴，断，咳嗽，发烧，休息，记得，关心，离开，带，活动，愿意，听，着急，主意，马上，长城，故宫，王府井，尤利亚，苏珊，鱼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我跟爸爸妈妈去北京了。小时候，爸爸就经常给我讲北京，讲北京的名胜古迹，讲北京的历史，讲北京的胡同和小吃。我一直想去北京看看。上个月，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。我跟爸爸妈妈去北京了。 我第一次游览北京，非常高兴，也觉得很新鲜。我们去了天安门和故宫，逛了北京的胡同，在闻名世界的长城上照了很多相，还看了京剧，吃了一回北京烤鸭。特别是逛胡同的时候，了解了北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。一位老人告诉我，这几年北京的变化太大了，到处是高楼和立交桥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。听一个年轻人讲，北京的生活丰富多彩。现在是秋天，是北京最好的季节。北京人喜欢到外面活动，比如爬山、野餐，体育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、音乐厅，也是人们常去的地方。我喜欢北京，我希望以后能再来一次。 第21课，一，课文。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。 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。下面请大家谈谈自己这几个月的收获。 我学了200多个汉字。 我能说一点简单的汉语。 我掌握了500多个新词。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。 我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，重要的是了解了中国的社会、文化和风俗习惯。 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又迟到了。安德烈，现在几点？ 8:45，还有5分钟就要下课了。 老师，马克西姆感冒了，我替他请个假。快要考试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。 老师，学校什么时候举办汉语节目表演比赛？ 12月27日，你们都参加吗？ 这是提高汉语水平的好机会，我们班同学都愿意参加。 你们开始准备了吗？ 准备了，同学们都非常认真。 祝你们演出成功。老师，这个学期您教了我们很多知识，非常感谢您。 老师，您辛苦了。 老师，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请多原谅。哪里，同学们都非常努力，大家互相帮助，进步很快，我为你们感到高兴。希望你们认真复习，考试取得好成绩。 大家要分别了，我们一起照张相，留个纪念。 好，我给你们照。个子高的在中间，大家往前看，一起说 茄子。 二，新词语。结束。下面。谈。收获。简单。掌握。重要。了解。社会。文化。 风俗。迟到。替。请假。注意。举办。节目。表演。参加。机会。同学。准备。祝。演出。成功。知识。感谢。辛苦。天。原谅。互相。帮助。进步。感到。希望。取得。成绩。分别。留。纪念。个子。众人。茄子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今天就要回国了。纳达莎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，今天就要回国了。在火车站，他的朋友们都来为他送行，赵老师也来了。纳达莎激动地跟赵老师拥抱，然后对周围的朋友们说：赵老师是我最喜欢的汉语老师，他教了我两年。赵老师工作非常认真，教得特别好。赵老师说：纳达莎是我们班的优秀学生，他学习努力，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名。他还热情帮助同学，我们都喜欢他。刚来黑大留学的米莎马上说：纳达莎，你学得这么好，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吧。纳达莎想了一下说：我觉得学习外语基础很重要，汉语的发音特别是声调很难，汉字也不容易，不过很有意思。学习汉语开始时就要注意发音，还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。今天我先简单的说这些，以后再给你写信。这时张东告诉纳达莎：火车快开了，准备上车吧。纳达莎和大家握手告别。纳达莎，以后常来信，回国后再问你父母好。纳达莎，我去俄罗斯旅游时一定去看你，欢迎你再来中国，祝你一路平安。纳达莎在朋友们的祝愿声中登上列车，离开了哈尔滨。